烟圈这时候从沙发旁边窜过来，缩在他脚边，用尾巴打了他一下，却没有激起任何反应。时间的流逝一点意义都没有，一鸣大部分时候就是呆坐在沙发上耗着时间，手机一直不敢断电，所以偶尔他会站起来去充电，吃东西喝水都是随便抓到什么是什么。王一奇他们走了之后，英明也没有出过门，打开电视还能看到石毅父亲的一些消息，换个台就是他跟石毅被曝光的照片。很讽刺的情况，英明却死死盯着不肯换台。这圈子他起伏这么多年，自认什么情况都算见识过了，第一次如此痛恨这些兴风作浪的媒体。如果他不是演员的身份，就算杜子华拍到什么也闹不出这么大的事。现在想想，真是所有事和所有人都不对。 妈的， 猛地抬手把遥控器摔到墙上，英明看着因为撞到墙上而变得四分五裂的遥控器残骸，就觉得跟自己差不多。这种负面情绪的发泄让他终于找到一个释放的出口。接下来的时间他就自虐一样的对着沙包打拳，浑身上下所有地方都因为他的出拳而歇斯底里的疼，心里却诡异的觉得稍微痛快了一点，累到精疲力尽了就瘫在地上休息一会儿，等缓过来就继续打。英明身上的伤口反复裂开了好几次，所有挥出去的拳都甩着血珠子，他也就是用牙咬着绷带紧一紧，感觉身上火辣辣的疼，一身汗分不清楚哪些是冷汗哪些是累的。认识他的人大概打死都不相信有一天英明会用这么极端的方式来发泄情绪。事实上可能从他和石毅认识开始，这种变化就越来越多了。不说其他人，他自己也感觉得到，但是有感觉也无法控制。英明现在只想能让心里舒坦一点，哪怕所有事情都不是他会做的，所有话都不是他会说的。第一个感受到这种危险信号的是寇金，他后来给英明打电话问他有什么打算的时候，英明说了一句让寇金很吃惊的话： 如果将来真的走到了那一步，可能我会放弃演员这条路。 石毅家本来不是媒体关注的焦点，这次的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明的职业原因。如果将来他的演员身份会导致石毅家里一直要忍受这种骚扰，那他只能二选一。寇金当时整个人一愣： 明子，你这条路咬牙撑了这么多年，你真的要放弃？ 就在英明事业最低谷，甚至接近一无所有的时候，他都从没有从英明口中真正听到放弃这个词。这一路他也不说是看着英明走过来的，但是他为此付出了多少寇金心里很清楚。英明这么多年要的就是自我证明的认可，他骨子里的坚持无非也就是为了这个，现在却想放弃了。很长时间寇金都挤不出话来，他突然有种感觉，大概因为石毅家里的事，英明和石毅这两个人都要废了。连着一个多礼拜，石毅和英明都没有任何联系，石毅的手机后来直接关机了，英明打不通。就在他的忍耐力已经快要到极限的时候，欧阳意外地找到他，当时对方的态度基本上可以算作气急败坏了。 石毅呢？让他滚出来！ 英明本来就一夜没睡，清晨的时候被砸门的声音惊了一下，打开门就看见欧阳一脸怒火，他下意识的一愣： 什么情况？ 印象里欧阳一直就是个斯斯文文很好说话的样子，尤其是跟石毅交情不浅，这大早上的怎么了？欧阳脸色很难看，显然受的刺激不小。 一个星期音讯全无也就罢了，给我甩一封邮件说要结束公司是什么意思？打电话还他妈不接。 结束公司？石 十亿什么时候发的邮件？ 昨天。 内容简单的就跟通知条一样，没原因没解释，就简单的一句说要结束公司，法律问题走法律程序。因为十亿家里的事，这段时间公司突发事件是一个接一个，欧阳本身一个人撑的就有点焦头烂额，但是知道十亿现在的情况，他也什么话都没说。可怎么也没有想到，忙了一夜，早上打开邮箱，难得看见十亿的邮件，就是这么一封东西，任谁也要气疯了，更别提一直联系不上人。就算欧阳本来想跟十亿好好谈谈，现在也没心情了。他要不是真的急了，也不会直接找到英明这儿。英明皱眉，半天没说话，最后拿了外套关上门说：“ 十亿现在在家，你认路吧。”“ 当然。” 两个人一路沉默地开到十亿家。欧阳本来就是石家的熟人，上门找人没费什么劲。英明一直在车上等着，过了大概20分钟，十亿才跟着欧阳一起出来。整个人糟糕透了，与其说这人是在家里过了一个多礼拜，不如说是在外头流浪的。精神萎靡，身形狼狈，胡子不刮，衣服还是那天跟英明分手时的那件。看见英明的车，先是有点烦躁地爬了爬头发，然后叹了口气，还是上了车。 这不是谈话的点儿，去英明那儿吧。 声音很沉，说话的语速也很慢。英明从倒车镜看着石毅靠在后座闭上眼睛的样子，心里猛地一沉，但是终究他什么也没说。欧阳大概也被石毅这副鬼样子惊到了，一肚子火气全撒不出来。三个人僵硬着气氛，又开车到了英明家。下了车，石毅却没进屋，就站在门口跟欧阳说：“ 你想问什么？问吧。” 他一开口，欧阳脸色就变了。“ 什么叫我想问什么？你不觉得应该是你给我交代？”“ 我的意思说得很清楚，我想结束公司。”“ 为什么？”“ 当初毕业的时候，是石毅热情高涨地搞起这家公司，他本来也觉得没戏，建材行本来就不是随便什么人玩得起的，但是因为相信石毅，所以大家投入了这么多的心血。现在他一句话说结束就结束，到底当他们是什么？”石毅的脸上一直没什么表情，欧阳的愤怒他看在眼里，却有些无动于衷的麻木。“ 我要去考公务员。”“ 你要什么？”“ 我要考公务员。” 简单的六个字，没有半分感情。“ 你考个屁！石毅，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你知道公司经营到现在关系到多少人？先不说那么多项目都还在进行，你这时候违约光赔钱都能赔到你倾家荡产。就说公司上下这么多人，很多都是我们当初把人家从其他公司挖过来的，那些人对你的信任都喂了狗是吧？这里头这么多人情债，你还得起吗？就现在我跟你在这边说话，公司那边还有熬夜加班收拾烂摊子，你倒好，一句结束公司你都撇得干净。” 石毅没解释，就只是听着。欧阳见他这副样子，火气就更大了。“ 当初毕业的时候，是你拉着我一起搞起了这家公司，现在你一句话要结束，你问过我意思吗？咱俩认识这么多年，才知道原来你这么扛不起事儿，合着你以前说的那些雄心壮志都是笑话，就是说出来玩玩的是吧？” 一把拽起石毅的领子，欧阳眉头拧得死紧。“ 石毅，是个男人，你就把眼前的坎迈过去，不是缩着一句装孙子就过去了。这个公司有你的责任，你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了。